孝敏皇帝上。建兴元年春正月丁丑朔，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，使怀帝着青衣行酒，与民王俊等不生悲愤，因嚎哭，聪恶之。有告民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，二月丁未，聪杀民俊等故近臣十余人，怀帝亦遇害，大赦，复以会稽刘夫人为贵人。荀松曰：怀帝天资清少，少著应由，若欲成平，足为守文家主。而继惠帝扰乱之后，东海专政，故无忧虑之信，而有流亡之祸矣。乙亥，汉太后张氏卒，谥曰光献。张后不生哀。丁丑，亦卒，谥曰武孝。己卯，汉定襄中牧公王章卒。三月，汉主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，为之起皇仪殿，廷尉陈元达窃见，以为天生民而庶之君，使思慕之，非以兆民之命穷一人之欲也。进士失德，大汉受之，苍生引领庶及西间，是以光文皇帝深意大步，居无重因。后妃不易锦起，胜于马不食粟，爱民故也。陛下建座以来，已作殿冠四十余所，加之军旅硕兴，馈运不息，积谨极易，死亡相继，而一丝盈善，岂为民父母之义乎？今有尽一类，悉聚关中，南善江表，李雄言有巴蜀，王俊刘琨窥于肘腋，石勒曹仪共秉荐书，陛下视此不忧，乃更为中宫坐殿，岂目前之所及乎？昔太宗居治安之事，素薄流眼，犹爱百金之费，喜露台之意。陛下乘慌乱之余，所有之地不过太宗之二郡，战守之辈非特匈奴南越而已，而公事之耻乃至于此，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。从大怒曰：朕为天子，迎一殿，何问汝孰子乎？乃敢妄言举重，不杀此孰子，朕殿不成。命左右夜出斩之，并其妻子同枭首东市，使群属共学。石聪在逍遥园李中堂，元达先索邀而入，即以索索堂下树，呼曰：臣所言者，社稷之计，而陛下杀臣。朱云有言：臣得与龙旁比干油，足矣。左右夜之不能动。大司徒仁矣，光禄大夫朱暨、范龙、骠骑大将军河间王毅等叩头出血曰：元达为先帝所知，受命之初即引至门下，尽忠竭虑，知无不言，臣等窃露偷安，每见之未尝不发愧，今所言虽狂直，愿陛下容之，因见证而斩列卿，其如后事何？聪默然。刘后闻之，密斥左右停行，手书上言： 仅公事已备，无烦更盈，四海为一，宜爱民利。廷尉之言，社稷之福也。陛下宜加封赏，而更诛之，四海为陛下何如哉？夫忠臣进谏者，故不顾其身也，而人主拒谏者，亦不顾其身也。陛下为窃营殿而杀谏臣，使忠良节舍者游窃，远近怨怒者游窃，公私困弊者游窃，社稷奠危者游窃，天下之罪皆瘁于窃，窃何以当之？窃官自古败国丧家，未始不由妇人，心常嫉之，不亦今日身自为之，使后世视窃，由窃之是昔人也。窃诚无面目，复奉今志，愿赐死此堂，以色陛下之过。聪懒之变色，人以等叩头流涕不已。聪徐曰：朕彼年以来，威德风急，喜怒过差，不复自治。元达忠臣也，朕未之察。诸公乃能破守明之，常得辅弼之意也。朕愧及于心，何敢忘之？命乙等官旅就坐，引元达上。以刘氏表示之，曰：外府如公，内府如后，朕复何忧？赐乙等古帛各有疵。更命逍遥园曰纳贤园，李中堂曰馈贤堂。聪谓元达曰：卿当为朕，而凡使朕为卿也。西夷校尉向沈卒，重推汶山太守蓝维为西夷校尉。维率利民北出，欲向巴东。丞将李公废黑邀击，获之。夏四月丙午，怀帝兄问至长安，皇太子举哀，因加元服。人参即皇帝位，大赦改元，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，雍州刺史屈允为尚书左仆射、录尚书事，京兆太守所琛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京兆尹。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，蒿集成林，公司有车四乘，百官无章服印绶，为桑板属号而已。寻以所称为卫将军，领太尉，军国之事悉以委之。汉中山王耀司隶校尉乔治明寇长安，平西将军赵冉率众赴之，赵屈允屯黄白城以拒之。石勒使石虎攻业，业溃，刘演奔领丘，三台流民皆降于勒。勒以陶豹为魏郡太守以辅之，久之，以石虎代豹镇业。初，刘琨用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，荀藩又用李树为兖州刺史，树欲攻求，琨召求还，及邺城失守，琨复以刘演为兖州刺史，镇领丘。前中书侍郎西建少以清节著名，率高平千余家避乱保义山。琅琊王睿就用建为兖州刺史，镇邹山，三人各屯一郡， 兖州吏民莫之所从。琅琊王睿以前庐江内史华谭为军资祭酒，谭常在寿春以周赋。睿谓谭曰：“周祖宣何故反？”谭曰：“周赋虽死，天下尚有直言之士。复见寇贼滋蔓，欲移都以纾国难，执政不悦，兴兵讨之。复死未于时，而落都沦没。若未之反，不亦呜呼？”睿曰：“复未为征阵，握强兵，召之不入，威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”谭曰：“然，威而不持，当与天下共受其责，非但复也。”睿参佐多避世自缢。陆氏参军陈赟言于睿曰：“洛中成平之时，朝士以小心功课为凡俗，以严简巨祀为优雅，流风相染，以致败国。今辽蜀皆成西台余壁，仰望自高，是前车已覆，而后车又将寻之也。请自今临使称疾者，皆免官。”睿不从。三王之诸赵王伦也，至己亥革以赏功，自是循而用之。赟上言：“昔赵王篡逆，惠皇失位，三王起兵讨之，故后赏以怀相义之心。今功无大小，皆已隔断，乃至金子配士卒之身，福册为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。”赟出于寒微，硕为政论，府中多恶之。出赟为谯郡太守。吴兴太守周启宗族强盛，琅琊王睿颇疑惮之。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王官失守之事，驾驭无人，无人颇怨。岂自以失职，又为刁邪所轻，耻秽愈甚，乃因与其党谋诸执政，以诸难事待之，事泄，岂忧愤而足？将死，谓其子邪曰：“杀我者，主苍子也，能复之，乃吾子也。”石勒公李运于上白斩之。王俊复以伯胜为青州刺史。王俊使早松堵诸军屯易水，赵断吉路卷，欲与之共击石勒，吉路卷不至。俊怒，以重臂路拓跋衣卢，并袭慕容伟等共讨吉路卷。伊卢遣右贤王六修将兵会之，为吉路卷所败。伟遣慕容汉攻段氏，取图河新城，至阳乐，闻六修败而还，汉因留镇图河，避青山。初，中国市民避乱者多北依王俊，俊不能存府，又政法不利，市民往往复去之。段氏兄弟专上吴勇不理士大夫，为慕容伟正式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市民多归之。为举其英俊，随才受任，以河东裴仪、北平杨丹、庐江黄宏代郡鲁昌为谋主。 广平游穗北海旁县，北平西方前，西河宋氏及丰抽裴开为古宫，平原宋该安定黄甫吉、吉地真、兰陵妙凯、昌黎刘斌及丰邑丰玉点基要，玉抽之子也。裴仪清方有干略，为昌黎太守，兄武为玄徒太守。五族已与吴子开以其丧归，过尾为敬礼之，即去后加资送。行至辽西，道不通，一欲还旧尾，开曰：“乡里在南，奈何北行？且等为刘裕，段氏强，慕容氏弱，何必去此而救彼也？”宜曰：“中国丧乱，今往救之，是相率而入虎口也。且道远，何有可达？若似其清通，又非岁月可计。今欲求脱足之地，岂可不慎择其人？如观诸断，岂有远略？且能待国事乎？慕容公修行仁义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以国风民安，今往从之，高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避宗族，汝何疑焉？”开乃从之。既至，为大喜。杨丹清直陈敏为辽西太守，慕容汉破段氏于杨乐，获之，为礼而用之。游遂庞县宋氏皆常为昌黎太守，与黄宏据毕地于冀，后归为王俊屡以手书召遂兄畅，畅欲复之，遂曰：“庞祖行政不修，华容离叛，以遂夺之，必不能久，兄且盘桓以祀之。”畅曰：“庞祖忍而多疑，请者流民北来，命所在追杀之。今手书殷勤，我积留不往，将累及清，且乱世宗族遗分，以祭遗种。”遂从之。族与郡俱没。宋该与平原杜群、刘翔先依王俊，又依段氏，皆以为不足托，率诸刘裕同归于尾。东夷校尉崔弼请黄甫吉为长史，卑辞税狱，终莫能治，委招之，即与帝真及时俱治。辽东张统据乐浪代方二郡，与高沟黎王以福利相攻，连年不解。乐浪王尊税统率其民千余家归委，委谓之至乐浪郡，以统为太守，尊参军事。王如余党福陵李运、巴西王建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，凉州刺史张光遣参军晋邈将兵拒之。邈受运见路，劝光纳其降，光从之，始居城固。继而邈见运见及其徒多珍宝，欲进取之，赋税光曰：“运见之徒不修农事，专治器仗，其意难测，不如悉掩杀之，不然必为乱。”光又从之。五月，邈将兵攻运见，杀之。建续杨虎收余众饥光，屯于鄂水。光遣其子孟尝讨之，不能克。 人臣以琅琊王睿为左丞相、大都督，都陕东诸军事；南阳王宝为右丞相、大都督，都陕西诸军事。诏曰：今当扫除荆棘，奉迎子宫，令幽兵两州，勒足300,000，直造平阳。右丞相宜率秦、梁、梁雍之师300,000，进益长安。左丞相率所领精兵200,000，进造洛阳，同赴大期，克成元勋。汉中山王耀屯蒲坂。石勒石孔长击定陵，杀田辉。博胜率所部降乐，山东郡县相继为乐所取。汉主聪以乐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。乌桓亦叛王俊，前附于乐。六月，刘琨与代公伊卢会于邢北，谋击汉。秋七月，琨进据蓝谷，伊卢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区。琨遣监军韩据自西河而南，将攻西平。汉主聪遣大将军粲等据琨，骠骑将军翼等据普根，荡进将军蓝阳等驻守西平。琨等闻之，引兵还。聪使诸军仍屯所在，为进取之计。帝遣殿中都尉刘曙召左丞相睿以时进军，与剩余会于中原。八月癸亥，曙至建康，睿此以方平定江东，未暇北伐，以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，从事中郎彭城刘伟为司职，少陵内史广陵戴邈为军资祭酒，参军丹阳张凯为从事中郎，尚书郎颍川中雅为记事参军，乔国桓宣为舍人，豫章熊远为主簿，会稽孔瑜为院。刘伟雅习文史，善嗣后睿意，故睿特亲爱之。熊远上书以为：君兴以来，处事不用律令，静坐心意，临事立志，朝作夕改，至于主者不敢认法，每折官资，匪为政之体也。余谓凡为博弈者，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只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窥旧典。若开色随宜，权道治物，此事人君之所得行，匪臣子所宜专用也。睿以十方多事，不能从。初，范阳祖逖少有大志，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，同寝。中夜闻鸡鸣，促琨绝曰：此非恶声也，因起舞。即渡江，左丞相睿以为军资祭酒，逖居京口，纠合萧剑，言于睿曰：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，由宗室争权，自相鱼肉，遂使戎狄成隙，独留中土。今移民既遭残贼，人思自愤，大王诚能命将出师，使如逖者统之以赴中原，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。睿素无北伐之志，以逖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即千人领，步3000匹，不及铠仗，使自召募。 替将其不屈百余家渡江。中流积极而誓曰：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。遂屯淮阴，其也驻兵，募得2000余人而后进。胡刚性猜忌，杀其骁将数人。杜增据前引王冲之兵使攻刚，刚悉精兵出拒之，城中空虚。曾因杀刚而并其众。周以屯浔水城，为杜涛所困。陶侃使明威将军朱嗣救之，涛退保林口。侃曰：涛必步向武昌，乃自径道环郡以待之。涛果来攻，侃使朱嗣逆击，大破之。涛遁归长沙。周以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，敦留之。陶侃使参军王贡告捷于敦，敦曰：若无陶侯，便失荆州矣。乃表侃为荆州刺史，屯沔江。左丞相瑞召周以，复以为军资祭酒。初，堤王杨茂搜之子南狄，遣杨子范邑于凉州，私卖梁人子一人，张光鞭杀之。南狄怨曰：使君出来，大荒之后，兵民之命，养我堤活，堤有小罪，不能事也。即光与杨虎相攻，各求救于茂搜。茂搜遣南狄救光，南狄求获于光，光不语。杨虎后路南狄，且曰：流民真祸悉在光所，今伐我不如伐光。南狄大喜。光与虎战，使张孟尝居前，南狄继后。南狄与虎夹击孟尝，大破之。孟尝及其弟袁皆死。光应城自守。九月，光奋击城籍。辽蜀劝光退据卫星，光暗谏曰：吾受国重任，不能讨贼，今得死如登仙，何谓退也？生绝而卒。周人推其少子迈领周氏，又与堤战末，众推始平太守胡子胥领凉州。寻藩轰于开封，汉中山王耀赵冉攻屈允于黄白城，允累战皆败。赵以所琛为征东大将军，将兵驻允。王贡自王敦所还，至静陵，缴陶侃之命，以杜增为前锋大都督，击王冲，斩之，悉降其众。侃召增，增不至。贡恐以剿命获罪，遂与增反击侃。冬十月，侃兵大败，仅以身免。敦表侃以白衣领职，侃复率周防等进击杜涛，大破之。敦乃奏复侃官。汉赵冉为中山王耀曰：屈允率大众在外，长安空虚，可袭也。要使冉率精骑5000袭长安。庚寅夜入外城，帝奔设宴楼，冉焚龙尾及朱营，杀掠1000余人。辛卯旦，退屯逍遥园。人臣将军屈建自阿城率众5000救长安， 鬼四，然隐还，见追之，与药遇于灵武，见兵大败。杨虎、杨南迪急攻凉州，胡子旭弃城走，南迪自称刺史。汉中山王耀事胜而不设备。十一月，屈允引兵袭之，汉兵大败，杀其冠军将军乔治明，耀引归平阳。王俊以其父自楚道，自谓应当涂高之称，谋称尊号。前渤海太守刘亮、北海太守王团、司空院高柔窃见，俊皆杀之。燕国霍元志节清高，屡辞征辟，俊以尊号事问之，元不答。俊乌元与群盗通，杀而削其首。于是市民骇怨，而俊今豪日甚，不亲政事，所任皆苛刻小人。早松、朱硕贪横尤甚。北周尧曰：“府中赫赫朱秋伯，十囊五囊入早郎，调发阴繁，下不堪命，多判入鲜卑。”从事韩贤监护柳城，盛称慕容伟能接纳市民，欲以讽俊，俊怒杀之。俊使者为是鲜卑乌桓以为强，继而皆叛之，加以黄汉连年，兵势亦弱。石勒欲袭之，谓之虚实，将遣使搀之。参佐请用杨户、陆抗故事致书于俊。乐以问张斌，斌曰：“俊名为近臣，实欲费尽自立，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。其欲得将军，由项羽之欲得韩信也。将军威震天下，仅卑辞厚礼，折节视之，犹惧不信，况为杨禄之抗敌乎？夫谋人而使人绝其情，难以得志矣。”乐曰：“善。”十二月，乐遣舍人王子春、董肇多积珍宝，奉表于俊曰：“乐本小胡，遭事激乱，流离尊恶，窜命冀州，窃相宝具以救性命，仅尽坐轮椅，中原无主，殿下周乡贵望，四海所宗，为帝王者非公负谁？乐所以捐躯起兵诸讨暴乱者，正为殿下驱除耳。福愿殿下应天顺人，早登皇座。乐奉待殿下如天地父母，殿下察乐微心，亦当视之如子也。”又为早松书后录之。俊以断及陆卷心叛，市民多弃己去。闻乐欲复之，甚喜，谓子春曰：“师公一时豪杰，具有赵魏，乃欲称藩于故，其可信乎？”子春曰：“石将军财力强盛，诚如圣旨，但以殿下中州贵望威行一下，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，未有为帝王者也。石将军非务帝王不为，而让于殿下，故以帝王自有利数，非智力之所取，虽强取之，必不为天人之所与故也。项羽虽强，终为汉友，石将军之比殿下， 有阴经之与太阳，是以远见前世，归身殿下。此乃石将军之名实，所以远过于人也，殿下又何怪乎？郡大悦，封子春、赵皆为列侯，遣使报聘，以后必酬之。游轮兄统为郡司马，镇范阳，遣使思父于乐，乐斩其使以送郡。郡虽不罪统，亦信乐为忠诚，无复疑矣。是岁，左丞相睿遣世子少镇广陵，以丞相院蔡摩为参军。摩，客之子也。汉中身王耀为河南尹魏郡于石梁，兖州刺史刘衍、河内太守郭沫遣兵救之，要分兵逆战于河北，败之。郡夜走，获而杀之。代公伊卢乘盛乐以为北都，置故平城为南都，又作新平城于雷水之阳，使右贤王六修镇之，统领南部。